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01集，大战天魔。 久违的朋友，你还好吗？ 声音就像是从地下传来，又似在他们周围四面八方忽远忽近。 就是这股邪恶的气息。 不用梅卡说，冬至他们也已经知道了，天魔残魂果然隐藏在暗处，等着他们送上门。素格飞上穹顶，又加速冲他们扑下来，手里抓着一只中途在墙壁雕塑上折下来的巨大冰锥，朝冬至和刘清波的头顶刺下。素格的神色没了刚才的生动，显得呆滞而又木讷，四肢像是被几根看不见的丝线操控，整个人如同一具毫无自主意识的傀儡，在天魔的操纵下沦为杀戮同伴的工具。冰锥砸下来，众人四散躲开，同样是冰雪铸成的地面被巨大的冲击力轰出了一个洞口，裂痕自洞口迅速蔓延。没等他们抓住什么东西稳固身形，地面就这样轰然一声彻底塌陷，一层两层三层，塌陷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冰雪建筑坚固而又脆弱，一旦支撑点倒下，整片建筑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。冬至、刘清波和柳四走在最前面，也属他们最倒霉。三人一脚踏空，从六楼的高度往下坠落，但他们很快发现，即使已经到达一楼，却仍旧没有想象中的坚冰地面，身体依旧在急速下坠，直到掉入冰冷的水里。李寒儿和张松、杨守一三人因为走在最后面，又及时抓住没有碎裂下坠的冰梯，而逃过了一劫。他们看着同伴掉下去，脸色煞白。 去救他们！ 张松欲松手跃下，却被李寒儿一把抓住。关键时刻，女性出色的冷静，在他脑海里起了作用。 我们必须先去找到伊丽莎白。梅卡不是说了吗？伊丽莎白是冰雪城堡的主人。只有他才有力量镇压天魔和天魔想要唤醒的异兽，避免更大的灾难。 寒儿说的对，老大他们能力很强，应该能多撑一会儿。 走。 张松迟疑了片刻，下定决心顺着残存的冰梯往上攀爬。海水从口鼻中窜入，冰寒瞬间将整个身体裹住，深不见底的海洋之中，三个人没了修行者的矜持气度，只能像个普通人那样挣扎求生。柳四虽是柳树化形，但他的水性谈不上好，只勉强算是能浮水而已。厚厚的衣物被海水浸泡之后增加了重量，很快把他往下拖。这时有一条触手伸出来缠住他的胳膊往上拖。浮出水面之后，柳四总算是松了口气。他发现章鱼怪不知何时变大了许多，虽然没有一开始碰上时那么夸张，但现在也有一张十人围坐的圆桌那么大。虽然连带触手也变粗了一些，难怪能把他们拖出水面。 天哪，这么漂亮的冰雪古堡被砸出一个大窟窿，伊丽莎白会发狂的。 听见章鱼在耳边抱怨，柳四抬起头，果然看见头顶破了个巨大窟窿的冰雪建筑。虽然这里只是占据了整座古堡的一角，短时间内不会让整座古堡倒塌。 我们怎么会从六楼直接落入水里呢？古堡不是建在海岛上的吗？难道连海岛都被砸出洞了？ 没等柳四思考出一个答案，不远处已经传来了剧烈的搏斗动静。海水不时从海面上升起，旋即化为人形，如同神话之中海神波塞冬的卫士，手持长戟向人类发起进攻。他们进攻的对象是三个法国人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四面八方取之不竭的海水，化形的海妖们源源不绝， 与之搏斗的法国人已经精疲力尽，却依旧被缠得脱不开身。子弹对这些海水凝聚的海妖根本就没有用，刀剑也只能护身而已。但海妖们这一记长戟挥下去，却真能对人类的身体造成伤害。在冬至他们落下时，三个法国人已经伤痕累累，狼狈不堪。现在海妖们又发现了新的目标，海浪澎湃而起，半空凝聚为人形，挥舞长戟朝冬至当头斩下。 不要伤害我的朋友！ 海妖们的动作仅仅是停顿片刻，攻击的动作依旧如故。冬至侧身往旁边翻了个滚，也不管姿势优不优雅了，能保命才最重要。 他们好像被那股邪恶的气息控制住了，根本不听我的话。 原本跟冬至他们相看两相厌的法国人，骤然看见他们从天而降，哪怕是难兄难弟，也如见了亲爹亲娘一般亲切感动。就连最讨厌冬至的那个法国团长盖兰也激动地大叫起来： 冬！ 哎呀，别喊了，我们又没龙。 刘清波一剑将海妖当头劈为两半，海水落在地面变成水渍，但随即又有涌上来的海水化为敌人。如此杀之不尽，难怪那几个法国人都累得跟狗一样，没有躺下已经算他们实力强悍了。 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，怎么杀也杀不光？ 我们也不知道啊。 几人的上方，被魔气附体的素格携着冰锥飞身而下，再度刺向冬至头顶。冬至挥剑过去，一剑将冰锥削断，左手拽着素格的脚踝狠狠地往下一拽，素格整个人被拽下来。但见他双目赤红，面容邪异，对着冬至露出古怪一笑，五指屈起就朝冬至抓过来，动作狠厉，只怕要把冬至的心脏活生生地掏出来才罢休的架势。就在这咫尺之遥的距离，冬至看见素格头顶若有若无的黑气，仿佛青烟袅袅萦绕，浅淡的几乎让人不会特意去看到。 就是你了。 长手剑被罡气抵挡，嗡嗡作响，如有灵柱掠向了素格的头顶。冬至跟着一跃而上，目标却不是素格，而是素格身后的虚空。 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五居中宫，制服凶恶，克伐灾危，斩仙灭宗。 一点符火从手中急射而出，爆开夺目耀眼的火光。法国人根本不知道冬至在干什么，他还以为他也被魔物附身了呢。团长盖兰正犹豫要不要过来救援，就看见符火照耀之下，一团黑影在视线之内浮现，影影绰绰地露出了一个人形轮廓。 山东那个俄罗斯人！ 盖兰手下的一名团员惊呼起来，黑影逐渐变得清晰，那果然是一个高大的男人。对方神色狰狞诡异，死死地盯住冬至。 老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冬至的老朋友不多，除了正常的朋友，大概就是跟他有仇的妖魔。很明显，眼前属于后者。虽然现在这个天魔波贝叶甚至谈不上完整的分身，他只是当初在龙身追击下死里逃生的一缕残魂，但残魂同时也保留了天魔的意识，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滋养，他的实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，不用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待时机。残魂将力量又分成了若干股，在这次参赛者中寻找意志薄弱者下手，赋予他们的身上，趁其不备对他们的队友下手。比如之前一心想要为师父藤川葵找回场子的日本人江口，还有面前的这个俄罗斯人安东。魔物之所以能肆虐，就因为人人都有心魔，或大或小，小则自我疏解，大则为邪魔所觊觎利用，更有阴雨鸠焰这等天生恶魔。虽然生来披着人皮，长着人心，但终有一日自愿入魔，成为人间祸害。 哼，老朋友，你还没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